想疼。我真幸福，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。 大为理想

也许你曾想离开我身边，也许你会再遇见更美更高的山，不必在乎我，我不阻拦你向上爬。

心的

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风雨的真情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尽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，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聚。些爱的传奇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情在我的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